没错，离婚。 据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，每年都会出现几个离婚潮，一个是春节后，一个就是高考后。高考后的20天是高考前20天离婚案件立案率的2.3倍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其中有何秘密？为何高考一结束，离婚率就会扶摇而上？扶摇好像是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，里面有首歌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就叫《一爱难求》。 你懂什么？三界有什么好？若无贪嗔，若并无烦恼，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？为爱愁，为恨求，为情把魂魄都丢掉，要我爱的那个爱我，只要那一个爱我，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？若无病弱，若永无苍老，又怎叫花火孤身逐星斗？为人守，为心留，为梦把运气都赶跑，要我没得多他魂魄，一直在他心里闪烁。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浮雨厮守，求若不得执念悬心眉头紧锁。有道说来世若求，唯愿寒蝉仗马参透，梦为星球，赐我哀愁，半生着魔着魔。你拿什么来对这世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处，为自守，为寂寞，为云烟过眼都可怕，要他眼里心里的我，绝无可能再有一个。有道说此心所求 怎么看扶摇，但我知道一爱确实难求，因为有太多表面完整的家庭，他们不改变婚姻的相处模式，情感没有成长，没有结果，只有保留婚姻形式层面，也就是说名存实亡。而高考后离婚潮的根本原因，有人说是为了孩子，多美好的名义，人民的名义，孩子的名义，没错， 父母出于爱生下孩子，婚姻破裂也是因为孩子而选择隐忍，从头到尾好像父母都是打着爱的名义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，但是这一切经过孩子的同意了吗？最近有个很火爆的话题，你从父母的婚姻中学到了什么？在所有的回复里面，只有很少的几个好评的回复，比如父母相亲相爱相濡以沫，我从小到大每天都在吃狗粮，还有父亲是心中好男人的标杆，让自己最早知道今后要嫁的男人是什么样。而剩下的其他的评论都是对婚姻的不确信，不抱希望。这位网友叫谢人间留客，他说，我爸妈就是这样，在他们离婚前几年，我也老劝他们离掉算了，有一次说到要写离婚协议书，我高兴极了，拿好笔和纸来帮他们写，结果还是没离成，我真是失望。天哪，想想孩子有这样的想法多么可怕。另一位网友叫等待秋叶，他说，从小就看父母吵架打架，每天活在支着耳朵听风吹草动的日子里，到现在他们60多岁了，好像还是这样过日子，特希望他们可以到了晚年分开各自幸福一段。对我的影响就是我很早就想逃离家庭，我现在也不会解决情侣当中的冲突和矛盾，从父母的婚姻中我只学会了今后不要结婚。多么扎心的一句话，从父母的婚姻中学到了不要结婚，此刻这种感觉就好像溺水，你有没有过溺水而亡那种感觉？我小时候游泳有一次差点，那种感觉用一首歌来形容一下。 呼吸，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模糊我自己，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，我轻轻呼吸，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，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，那快乐太清楚，才衬出现在的孤独，不能拥有全部，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。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空气，思念几乎让人窒息，沉迷漆黑无声的海底，需要多一点勇气。 需要做人工呼吸，我们用这首歌来帮你做。这里是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听完一首歌，换一口气，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。为什么高考后会有那么多的婚姻破裂？有的人从小处于自家不断吵架的环境，就羡慕别人家和气的氛围，羡慕的同时又深深自卑。有人说小时候父母一吵架就握紧拳头，身子哆嗦，所以养成了现在胆小怯懦的一种性格。有的人因为从小就成为父母吵架后的精神慰藉品，小时候被迫接受了父母所有的情绪发泄，以致万年不变的说辞是父母为了你才没有离婚的。可是真实的声音是什么呢？这位网友叫木木，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，被父母隐瞒离婚给自己真的带来了许多的痛苦和不便，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的生活，真的不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听听我的故事，并能给我一些对生活观念的引导，因为有时候我真的很迷茫，虽以为人母，但有时候也真的像孩子一样需要人指点迷津。另一位叫糖糖，他留言说，我责问爸妈，不是说好的我只需要好好学习你们就不离婚吗？母亲哭了，说她等了四年，熬了四年，偷偷哭了四年，她总算要摆脱这一天了。她说了这样的话，父亲接着叹着气说，这四年他们尽力过得和睦，可有些事儿是过不去的坎儿，他们必须要分手，气氛凝固了。这个画面似乎太残忍，惨不忍睹。在这样的夜晚，我唯有把一首歌放到里面，希望它像婴儿喝的奶一样融化散开，让那种温暖安全感重新回来。这首歌就叫守望麦田。 也很难令我发过，共你就似星和云，星和尘，彼此怎么话爱，美丽多于为何，共你就似风和尘，共不同行，与天地常在，哪怕 守望麦田。曾经你们种下爱情，长成婚姻，一片金黄的幸福景象。可你和他忘了，忘了你们是麦田守望者。如今这幸福的麦子都被时间这只麻雀偷吃光了，怎么办？让我想一想，再守望一下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在梦里有个地方，你是否还记得吗？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，迎着风我轻轻唱，随着落叶去流浪，又想起了那一首反讽之道，人总是 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有些话不想说，尤其当着你，对过去拒绝谈起，以为很容易，结果还是难以忘记你，有意无意，如何能销声匿迹？有些事不再提，特别关于你，在心里小心翼翼，压低了呼吸。

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夜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。 需要人陪。每周三周五晚上11点，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，为你放歌，陪你聊天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，不一样的情绪，不一样的困惑，不一样的期待。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。 我是吴周彤，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and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继续，今晚我们在抚摸一个伤口，很认真地去抚摸它，只为了让更多的人避免受伤。高考后的一个现象，不是痛痛快快地睡觉或者是去旅行恋爱，而是要面对父母的分手。而且如果有人劝为了孩子别离了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等等，这个时候父母都会说，哎，我们该为自己想想了。好，想想吧，婚姻到底为谁而存在，该不该为了孩子而牺牲选择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，就叫明智之举。 你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，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，写不来18、9岁煽情字句，孤单喂饱了理性营养，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，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。反正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，有种能为你高兴。我曾在意的你，想说声对不起，年少时的任性，有些话伤人不轻，要怀疑自己，不是理想伴侣。很偶尔下雨，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，写不来18、9岁煽情字句，孤单喂饱了理性，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，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。反正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，有种能为你高兴。我曾在意的你，想说声对不起，年少时的任性，有些话伤人不轻，要怀疑自己，不是理想伴侣。是一云淡 新来过，结局会不会不同？我出生了许久，是又在逐渐的午后。 在高考之后选择离婚，是不是明智之举？很多时候，成年人总是自以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和社会压力，认为自己在为孩子的成长而牺牲着，而认为为孩子的牺牲总会有回报。其实错了，这样不仅是对自己的感情不负责任，对孩子的成长更是一种不负责任。这位网友叫大漠孤烟，他留言说，我的女儿很优秀，她刚刚考完自己的高考，成绩超过一本，40多分，但我没想到她竟然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，妈，你跟爸爸离婚吧。我当时傻了，说你是不是高兴的傻了呀，爸妈过得好好的，离什么呀？结果女儿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你们离吧，我现在长大了，能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别假装你过得很好了，你们在一起幸不幸福我比谁都清楚。听到这里，我情绪突然失控，抱着女儿泪流不止。是啊，这个场景也很扎心。你以为你假装快乐，孩子就会感到快乐，其实孩子比谁都看得透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。现在的孩子不像过去了，他们敏感敏锐，而且有时候还有存在心底的能力。在中国有很多的婚姻明明无法维系，但还在苦苦挣扎，而他们的子女还要装作一脸幸福的样子陪父母继续去表演。所以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你来选择。这首歌就叫两个人一个人。 没有期待，没想要什么名字，在沿路的花瓣也不是为我赞叹而盛开，不用等待，世界不因风雨停摆。感动是偶遇上满天忽聚忽散的云彩，美丽才想到哪就到哪，没人要交代，精彩，静静也自在。我一个人无牵挂，无所谓离开或回来，像两个人牵着手，回望了深处在人海。 关系是不是一个家庭。人要浪漫的起，也要平淡的起，不然就很难一生相伴。除了你们在一起，我什么都能抵挡。许多儿女就是这么想的。可他是一个人，而你们是两个人。理想甜，生活咸，咸得渐渐疯癫。网友维他命他说，我刚念初中那几年，母亲总是这样向我倾诉，以后找对象可不能找你爸这样的。有好几次我甚至主动向父母提及，要不然你们算了，可父母根本不听，一直的说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跟他分手了。我说那你离呀，我没关系。母亲就吼我，你知道什么，单亲家庭的小孩有什么好。其实我很想说，那我现在又是什么好。看着父母伤心又渐渐癫狂的样子，我只能把这些话藏在心里。谢谢你告诉我们，你不敢说，我替你说。别让所谓的善良利用你的角色，我们要的无非是真实的生活。 是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，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，小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，我依赖沉吟了的你身在何方。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，是倔强一呼一吸的故作无恙，多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，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。思念是最暖的忧伤，像一双翅膀，让我停不了飞不远，在过往又 活就是这样，冰冷、忧伤、温暖、炙热，就像四季一样。但无论四季怎么流转，我们都不希望看到某一刻突然看到那些残忍的画面。让这份温暖的忧伤陪伴你，至少今晚你把话说出来了。我是吴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呼吸被几圈冰冷空气，自己像孤单却又空虚，心底是记忆挥之不去，寻觅这忧伤何时离去，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，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，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，天已黑，趁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，等待下一次轮回，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，那份爱刻骨铭心，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，天已黑，趁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能追得回安慰，等待下一次轮回，天已黑，趁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想去追却只能 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I and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潮汹涌，此消 春暖秋凉，别来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人海茫茫。